黄昏时分，传出熟悉的旋律，路人擦肩而过，夜晚蓄势待发，下班了，准备动身驶向家的方向，情动黄昏。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5点整。 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让你 love me 帅到那些 lonely， 因为在这嘟嘟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好音乐959历经7年发展，研发近100种广告投放形式。无论您的广告预算多还是少，哪怕是没有现金预算，只要您有广告投放意向，总有一款适合您。好音乐959，广播广告的私人定制专家。广告定制热线：13488662345，13488662345。 傲之旅5周年店庆，巧遇双十一，双倍大礼等您拿！购买奥迪国产车型，送2次机油机滤保养；奥迪同品牌置换，享1000元置换补贴，加奥迪自行车一辆。详询北京傲之旅0106137888。 959资讯快报。 近日，河北省2017年度今冬明春火灾防控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召开，副市长李庆林和相关部门负责人在本市分会场收听收看。会议结束后，李庆林对涿州市今冬明春火灾防控工作进行安排部署，他要求各部门要准确研判形势，牢固树立火灾防控工作底线思维，增强做好今冬明春火灾防控工作的责任感和紧迫感，要采取有力措施，全面提升社会火灾防控水平，大力普及消防安全常识，充分做好灭火救援准备，全力做好今冬明春火灾防控工作。在全市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19大精神的关键时期，涿州市委党校利用宣讲间隙邀请原空军第6飞行学院副政委牛百旺就学习宣传党的19大精神与党校教师进行座谈。据悉，党的19大召开以后，市委党校迅速对学习宣讲工作进行了安排，抽调11名教师，成立了19大精神宣讲团。目前，党校已在各乡镇和市直部门中开展集中宣讲15场，先后培训党员干部1000余人，受到了基层党员干部好评。19大胜利闭幕后，涿州市各部门迅速掀起了学习宣传党的19大精神的热潮。为了将19大精神普及到每一位市民，涿州市新华书店开展了19大阅读展销活动。该项活动自开展以来，受到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和市民的一致好评。我是苏旭明，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其他内容。 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传承文明之风。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风四娘，我们是家黑店，但不蒙听众，坑商家。赛貂蝉，出来接客了。 我是美女小二赛貂蝉，刁蛮的刁，难缠的缠，都是讨厌掌柜的给我起的名。 说什么呢？扣工钱啊！ 今天来了哪个商家让我坑呀？方马，过来吧。 先头客栈开门喽！ 阴烟不由衷，听你的情绪翻涌，我能明白你那些触动，闹得多凶。在你心中永远是那么的重，所以你选择敞开心胸给他包容。可惜你身后的我也在为你而伤痛，在伤痛之后也有感动。 懂，接受我的普通，却不平庸。普通，我想一笑从容。普通，转过身我就能懂。普通，人越寂寞越容易纵容，纵容自己还给你宽松。接受我的普通，却不平庸。普通，我想一笑从容。普通，转过身我就能懂。普通，人越寂寞越容易纵容，纵容自己还给角落中，管他心酸多泪痛，我只是还有回忆能让眼泪汹涌，因为爱与被爱不同。不同，我想一笑从容。 北京时间的17:07，欢迎所有听众来锁定收听好音乐959，这里是先偷客栈，我是貂蝉， 我是四娘。 听到这首歌来自凡凡演唱的不痛哈，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北京明天的天气情况。明天呢是多云转晴的天气，最高温度8摄氏度，最低温度呢-1摄氏度，西南风3至4级，空气质量呢为凉。明天的尾号限行呢是2和7，也请所有听众安排好出行计划哈。那么在这里呢，也提醒所有听众出门记得多添加衣物。我的身边好多朋友啊都已经开始感冒了， 是吗？ 对， 包括我。 我今天早上起来也是感觉这个鼻子啊不太舒服， 啊、 对。也那么也请所有听众吧，记得多添加衣物，千万不要感冒了哈。好，我们今天来说点什么呢，四娘？ 咱们老说吃的，咱们现在说点儿。 运动的吧， 休闲一点的吧。 对， 休闲，对，运动也算休闲。那散步你觉得怎么样？ 可以呀、啊。那、我觉得这个天气啊，不适合散步了，比较适合跑步。 啊， 有一点点， 不是，这你就错了，你知道吗？像这种天气，虽然说很冷，但是呢，它也有出太阳的时候啊。 哎，真的哎， 是吗？ 就是在早晨的9点来钟到下午的3-4点钟，真的外面还比较暖和，真的不是特别的冷。 你要知道，一旦就是这个冬天出了特别暖和的太阳，肯定是大家出去。就是出游， 对对， 包括这个散步啊、 嗯、 或者说去看看风景的、啊、一个好的时候。 嗯嗯，那今天呢我也是跟四娘商量了一下哈，来给听众介绍几个北京最美的散步路线哈。 嗯， 说东风肆意的吹在北京城里，好像它现在成这个城市的主宰了，冬天来了。 是， 如果你想安安静静的漫步在叶子还没落干净的路上，真的需要很大的勇气哈。有 有一点点凉、但是呢冬天也会挂上温暖的太阳，有时候觉得这个在冬天里有这种很温暖的阳光是一种非常幸福的事情。 是的， 对啊，说冷风也有吹累的时候啊，趁着这个时间来多穿件衣服，跺跺脚，走在这些北京充满北京韵味的街道上哈。我们来宣传第一家是天安门西的中国美术馆，是最具文艺范儿的一条路哈。说走在这条路上呢，可以感受到皇城根下浓浓的京味儿。这座文明古都呢，带给人们深深的文化底蕴，仿佛空气中都凝结了古都的文明。一路走可以到三联书店和美术馆去感受文化的熏陶。从这个日出呢到日落，这里面又静谧又觉得很浪漫哈。如果是晴空万里，可以迈开步子从故宫北门到景山公园去登高， 还可以登山、 对，如果从这个路线逆行回去，还可以到中山公园的音乐堂听一场音乐会，票价呢不贵，听一听歇歇脚哈，来感受一下这种艺术被熏陶的感觉，也是一种非常 非常不错的一个路线， 对，一种非常很安静的生活的一种感觉哈。 是，如果想自己找一找这个清静的话，我觉得建议这条路线可以去尝试一下。那么还有一条路线也是从西海到护国寺这一段哈。那么北京美丽的水景呢，几乎都是涵盖在这里的。那除了这个北京的水利大家都知道啊，没有西海就没有元大都。那西海几乎是奠定了整个北京城，看着这个微风荡起的水波，思想都定格在这里了。 有一种漫步在西湖的感觉。 那再往北漫步呢，就能看到小西天的牌坊。再往里走呢，就是咱们几天前介绍过的电影资料馆。如果说是电影迷的话呢，当然要进去看一场电影啦。如果脚力再好一点的话呢，也可以从西海穿过这个德内大街到后海去，也就是说从后海到前海，再到恭王府，到辅仁大学，到护国寺，可以在护国寺这里啊大吃一顿，补充一下体力。 对，我们都知道护国寺很多的小吃哈，都是具有北京风味的小吃，去散散步，走一走，来晒晒太阳，补补钙，去吃一顿这种京味十足的小吃，也是一种很 舒服、 很舒适的，对，很休闲的一种生活态度哈。好了，这也是仙刀客栈，我是貂蝉。同时呢，欢迎所有听众都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仙刀客栈”，可以来点一首你想听的歌曲，也可以来跟貂蝉、跟四娘介绍一下吧。这个初冬适合去哪儿游玩呢？这个房山有没有适合玩的地方啊？这个大兴周边有没有适合玩的地方啊？来给我们听众介绍一下呗。好，我们继续来听歌，来自蔡健雅的《红色高跟鞋》。 算特别

边撒娇，背着我的脚，轻佻狂教了，正见了你做错事了，让你受翻乱了，见到乱了，我气坏了，都得瑟也气了，气坏了，现在该夜了，让你受翻乱了，急急撒娇，背着我的脚，轻佻狂教了，正见了你做错事了，让你受翻乱了，见到乱了，太过分了，什么都够受。 来自张学友的头发乱了，欢迎回来先头客栈，我是貂蝉， 我是四娘。 今天啊，貂蝉跟四娘呢是给听众推荐的是北京最美的散步路线哈。其实虽然说现在已经是这个冬天了，但是我感觉气温还不是特别的冷，还蛮适合在这个阳光天气出去走一走，走晒晒太阳。 对， 而且呢，在这段时间北京的这个雾霾还是相对于比较少的。 一旦有风就相对要好很多。 对，而且呢，相比去年和前年相比，雾霾天真的是少了很多， 很多， 对，空气好了很多哈。但是呢，一个小时的消息说，北京发布了空气污染蓝色预警哈。那么也请听众在明天尽量少出门哈。那么在明天晚上过后呢，天气会好转了哈。那么也提醒所有的听众。好，我们继续来言归正传，来推荐这些路线哈。这个呢是从北京大学到清华大学，然后到圆明园的路线，是找回学生时代的回忆。问四娘一个问题哈，你最怀念的就是在学生时代的是什么呢？ 应该就是那一群人吧， 怀念的同学， 一群疯疯闹闹的小朋友。 我以为你是想说坐在男朋友的自行车后面，然后长发飘飘。 也有。 好，开个玩笑哈，我们继续来说说，离开学校后啊，最怀念的地方呢就是学校了。那个地方装满了对未来的梦想，也装满了学生时代的欢乐时光哈。但是一切呢都已经回不去了，只能重走校园路才能亲切体会到那段时光。北大、清华、圆明园，这些在教科书上出现那么多的词汇，到了北京才发现他们仅有一墙之隔。但就是但就是这一墙之隔呢，让整个清华校园也足够你走上一整天了。来感受一下这种学生时代的感觉哈。 非常非常的大。那这个北大校园呢，它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银杏叶啊。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这个银杏叶落地是沾满了这个书卷的气息啊，包括这个生物楼和教学楼前的一片银杏林，也是最佳谈天和休憩的地方。静静的捧着一本书，让你的思想在书卷中畅游。 对，而且现在今天是11月20号哈，对，11月20号。那么这个观看银杏的这个时间是应该还能。 还有一段时间， 这个马上就会没有了哈。如果想看银杏林的朋友呢，赶紧不要错过了哈。说呀，清华大学南北大道与东西大道交汇的路口是一个宽阔的十字路口，从十字路口西行是一条银杏成行的大路。此路呢有小小的弧度，秋天这条路就是一条燃烧的金黄色的梦幻大道。选个风和日丽的一天，这个骑车穿梭，这个落地满地的落叶在这个车轮下 沙 沙作响，随风轻轻的飞舞，就像刚才我说四娘这个坐在男朋友的这个自行车后面， 特幸福的感觉。 对，很美很美的感觉哈。说呀，这个深秋的圆明园，树叶子呢色彩是更凝重更斑斓的，五颜六色都有。来到圆明园呢，虽然只是过来漫步，不想再去想那些之前那些国破山河的事情哈，但是这里呢会让你感受到秋天冬天不一样的感觉，也是一种也是一种很美的感觉了。来走在这条路上，来怀念一下学生时代的回忆吧。 是，来再跟大家介绍一个，应该很适合貂蝉去的地儿。 为什么呢？ 购物天堂啊。这个是三里屯使馆区到太古里再到天堂超市。我们来看一看这条路有一些什么样的特色呢？ 对呀、 首先是这个使馆啊，大家知道这个使馆区呢一般都是一些欧式的建筑，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漂亮，而且非常非常有这个异国风情啊。然后再到这个太古里三里屯这一块呢，又是时尚的天堂，可以在这里发泄一天所受的情绪啊，包括很伤心啊或者很开心啊，反正买买买嘛， 对， 人都说这女人的心情三分天注定，七分靠 shopping。 对，那天我还跟四娘说，我说这个当我不开心的时候，我就要去花钱买东西，看到我买这些东西我很开心，但是我的钱少我又会不开心了， 然后又会去买东西， 然后又会去买东西，所以这是一个恶性的循环。 那么在这里可以享受美食、购物还有玩乐，并且呢也能够创造时尚以及引领时尚。如果说要体验一次潮流生活，那我觉得这里可能就是最理想的地方了。 对，就是北京的太古里三里屯。好啦，这里是先头客栈，我是貂蝉。同时呢，欢迎所有听众都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先头客栈哈，你可以来跟貂蝉推荐一下这个适合初冬游玩的路线哈。刚才曲龙微飞说在房山良乡的位置哈，说这个听得不太清楚，可能是信号的问题。那么也请所有听众来跟我留言哈，说一下你的位置在哪儿，是否能听得清楚哈。好啦，听到了这首歌，来自张震岳的《爱的初体验》。 九历经七年发展，研发近百种广告投放形式，无论您的广告预算多还是少，哪怕是没有现金预算，只要您有广告投放意向，总有一款适合您。好音乐九五九，广播广告的私人定制专家，广告定制热线13488662345 13488662345。

是 听到的这一首歌来自杨宗纬的鸽子。欢迎回来先偷客栈，我是貂蝉， 我是四娘。 继续来跟听众来推荐北京这个最具特色的几个散步的路线哈。刚才呢有说了这个回忆校园时代的，说了这个购物 shopping 的，我们继续来说这个美食的聚集地哈。说是从牛街到清真礼拜街到法源寺，说清真美食的聚集地。提到北京的牛街哈，首先想到的就是地道的正宗的纯这个清真美食。每次在这里呢，恨不得把所有的老店都给搜罗一遍哈，因为这里呢有最好吃的美食。牛街人气最高的就是聚宝园了，无论何时都会排着长长的大队啊。在这里等待的时刻呢，似乎不知急躁，也只有这里的美食才能让人心甘情愿地排起长队，就是不会着急嘛，为了吃那一口好吃的，等多久都没关系。 确实都是吃货呀。 对，说牛街的主干道走到底就是牛街的清真古寺了。从外观上看呢，楼台亭阁的中式建筑很难想象到这是一个清真寺哈，而它却是北京规模最大、历史最久的一座了。现在遗留下的建筑呢，也多是明清时期的古迹了。牛街清真礼拜寺呢，距离清真礼拜牛街清真礼拜寺距离清真礼拜寺呢不远，就是北京最古老的古刹法源寺。最古燕京寺由来称闽中。古寺的一颠一雨呢，一砖一石，一草一木都显得古朴深邃，无不刻上深深的历史年轮的感觉哈。这里呢也说明了是有很好吃的清真美食啦。如果有听众对喜欢去牛街去吃这个聚宝园的话哈，可以去 走一走， 去尝一尝， 看一看。 对， 还有这个雍和宫、国子监以及五道营啊，现在越来越多的人知道啊，除了南锣鼓巷，还有这个五道营胡同。那这里呢是外国人的聚集地，而且呢这条胡同是很有意思的。这里有情调特色的咖啡厅小店，而店的身后面呢就是大杂院的民宿了。非常的有特色啊。 对，正好去这里面散散步，然后还可以去这个民宿区住上那个一 宿，住一晚， 对，来感受一下这种四合院的感觉，也不错哈。 而且这个早上呢，你可以看到这个拉着拖板车吧，应该是卖这个豆腐的大妈，特别有生活的气息啊。晚上可以看到这个穿着时尚的文艺青年，以及这个胡同里的老外等着骑着自行车在这里穿梭，还有这个孩子们在沙堆上刨坑嬉戏，特别特别的有这个生活的气息。走在这里呢也是十分的舒适惬意，比这个南锣鼓巷更慵懒，更有这个味道。 对，感觉更富有一种时尚的这种感觉了哈。 是 去南锣鼓巷呢一般都是人超多呀， 人挤人， 无论你是上午下午还是晚上去都是人挤人， 是 让人感受不到那种走在那种 巷 子，对，小巷里的感觉了。那么如果听众还是对这个胡同感兴趣的话呢，五道营是个不错的选择哈。 是 说呢， 顺着胡同，对，来貂蝉你来。 是呀，顺着胡同走到底呢就是国子监了。这里除了有旧时中国最高的学府，还有两家别具一格的家具店值得一逛哈。樊几和失物招领正好这个相对而开。樊几呢简约的设计带有佛教的这种灵气哈，失物招领的灵感来自于五六十年代现在被人扔在角落的老家具，透着一股质朴的感觉哈。其实说到这儿我想到了，现在很多朋友都比较喜欢逛这种家具店了。 是，而且这种带一点点就是古代气息的这种特别有质感的。 对， 我觉得现在像中年人是特别喜欢就是看看一些这样的物件呀什么的，一些收藏什么的。 对，在我们平时的周末啊，当我们去宜家的时候真的是那也是人挤人啊。 那也是， 对，你都得顺着人流走，你都不能掉头往回走，太挤了。所以呢觉得这个周末去逛一逛这种家具店也是一种放松的一种生活态度了哈。 而且你看到这个店的名字了吗？叫失物招领，我觉得好奇特啊。 对，包括这个

到的这首歌叫做 Sunshine Girl， 来自听众连达人生花点的歌。然后呢，这位听众叫做抗战二十年哈，哎，你是兵哥哥不？点了一首依靠哈，是来自任贤齐的演唱。那把这首歌呢，先来送给你听。 我让你依靠。没什么大不了，别再臆想，将他的好都忘掉。有些事我们活到现在仍不明了，明明认认真真的去爱。知道也不是自己想，爱走了谁也阻止不了。该是你的就是你的，就是不是你的就是你的。至少你还有我，还有我，一个真正不变的朋友。只要你需要我，告诉我，我愿意永远陪你度过。我让你依靠，让你靠，来我的怀抱。你想哭就哭吧。 这首歌来自任贤齐的依靠哈，是听众抗战二十年点的一首歌哈。然后呢，这位听众你叫做什么呢？ SHIKI.LO 说想点一首童话镇送给所有在路上的朋友，祝大家一路平安哈，早点回家吃饭。那把这一首歌陈一帆演唱的童话镇来送给你听，同时也提醒所有听众在路上的哈，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我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这里是先头客栈，我是貂蝉。 我是四娘。 拜拜喽。 拜拜。